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8集《滚二》。就在一年后，定金城有了瘟疫，沈元柏便因为染了天花而死。当时沈妙已经嫁给了傅修仪，那时候整个定金城人心惶惶，幸好沈信他们在西北打仗躲过了一劫，城中高门还好，贫苦的老百姓却死了不少，沈元柏没能逃过一劫。沈妙一直相信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，只是看着报应来得够不够而已。前生沈贵夫妇做的孽报应在了沈元柏身上，可是二房还有沈元和沈清，今生没有了沈元和沈清，顺着前世的路走，沈元柏终究会因此而丧命。与其现在就赶尽杀绝，倒不如让他们满心希望地活着。沈贵以为自己还有一个儿子，沈婉云也以为沈元柏会代替沈元，然而终有一日，当沈元柏也没能逃脱天道的厄运时，那个时候潜伏在二房中绝望的种子才会破土而出，将整个二房淹没。二房注定要绝后，但是他们现在却是满心希望，不知道厄运的脚步已经朝他们慢慢地走近了，只待来日镰刀挥下，将满门生机彻底收割。歧路都准备好了，棋子也在按照既定的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 姑娘，莫琴之前来过了。 白露走了进来，有些为难道， 说之前给的银票已经花光了，还要不要去宝香楼？ 白露有些尴尬，也有些不理解，哪有主子给属下拿银子让人家去找姑娘的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挥霍，这哪是让下属办差啊，分明就是出钱给下属享受的。更可恨的是，莫晴得了这个美差时，每每还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，让人看得牙疼。再去取500两银子给他。白露面露痛苦之色，只听沈妙又吩咐道，顺便让莫晴可以对刘莹说那句话了。屋中几个丫鬟全是一愣，有些好奇地看着沈妙，毕竟沈妙嘴里说的那句话他们谁也不知道是哪句话。白露正要出去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， 对了姑娘，之前荣锦堂的张妈妈来过一趟，似乎是想打听老爷和夫人分家的事情。 自从那一日从金冠生嘴里知道真相，罗雪燕和沈老夫人大吵一架后，回头就将此事告诉了沈信。沈信自然是怒不可遏，当下便去了荣锦堂和老夫人理论。罗雪燕一心想要分家，沈信在此事之后也是对沈家人心灰意冷，自然是赞成，便是不要沈老将军留下来的那些财产，也要坚定地分家。沈老夫人自知如今还需借用沈信的银子和声威，见此情景，竟情急之下假装中风晕了过去，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如今张妈妈来打听消息，自然是旁敲侧击地想要套大房的口风，以为沈信和罗雪燕只是一时气在头上才那么说的。若再来打听，便告诉他分家心意已决，烦请他好好的照顾老夫人。若是老夫人迟迟未好，去族中请长老来封也好。族中长老自来瞧不上沈老夫人的出身，沈老将军在世时偏爱沈信，长老们自然也会偏爱沈信，族中来人分家并不会让沈老夫人讨得了好。 奴婢晓得了。 白露笑着出了门。沈妙在桌前坐了下来，今生的路才刚刚开头，便要筹谋如此多，然而在复仇的同时要保全沈家，却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总要一步步来的。 定京城的这些风波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，谈过之后便付之一笑，谁都记不起来，便是谈资几日过后便又被新鲜的事情给覆盖，人死灯灭，事情就是如此凉薄。宝香楼依旧如同往事一般热闹非凡，最近新来了一批波斯舞姬，生得美貌大胆，京城里的王孙公子们趋之若鹜。宝香楼本就生意兴旺，如今几乎要被挤破了头。男人贪心，喜新厌旧，新来的舞姬们红极一时，那些往日的花魁们便显得门可罗雀，郁郁寡欢。然而在这些贪欢的男人中，有一人却格外不同。他方走到门口，那门口迎客的姑娘便挥了挥手绢，嬉笑道： 莫爷，今儿个不点流萤姑娘了吧？ 莫晴将手中的银子放到姑娘手中，说道： 老规矩。 那姑娘半是嫉妒半是羡慕道： 哼，爷倒真是个长情之人，流萤可真是前生修来的福气。 说着便扭着腰上楼叫人去了。在所有人都冲着新来的姑娘来时，莫晴却雷打不动地点了刘莹的牌子。不晓得的人还以为他是对刘莹动了真情，可是到底有没有动情，只有他和刘莹两个人知道。宝香楼的对面，快活楼靠窗的位置，三个人正在对饮。季雨舒远远地指着莫晴进宝香楼的身影说道： 哎，看看看，他又去了。 有什么好看的？ 高阳白了他一眼。 隔三日去一次，一次一夜，第二日一早天亮就走，多一刻都不留。这你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事儿，有必要一惊一乍？ 季雨舒不甘示弱地回瞪了高阳一眼。 你是不是傻？咱俩是知道这事儿，谢三哥刚回来哪知道，我这不是在跟他说清楚。 他们二人的对面，谢景行倚着榻懒洋洋地瞧着宝香楼。今日他倒是破天荒地未曾穿紫色衣裳，倒是穿了一件墨色窄腰长袍，整个人显得冷峻得多。然而细细看来，眉宇中似乎还有风尘仆仆的神色，显然是风赶路回来。 谢三，这次事情处理得如何？那些人怎么样了？ 高阳问道。 都是死士，问不出来，全都杀了。 谢景行有些心不在焉。 时间紧迫，这边动作要快。 动作再快有什么用？ 季雨舒抱怨。 东西都没找到。 沈渊之前有动作，和傅修仪走得很近，手中或许会有一些筹码。只是如今他都死了。 高阳沉吟道： 傅修仪应当会想办法在沈源身上再搜出些东西。 我要再去一趟沈府。 谢景行皱了皱眉。 不可能找不到。 哎，算了，先别提这个了。 季雨舒打断他们的交谈。 说起来咱们在这蹲守了这么久，看着姓莫的隔三差五往宝香楼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要说莫非沈小姐待下人如此宽和，竟连下人找姑娘的银子也一并出了，这等美差出手如此阔绰，比我这个风仙当铺的掌柜还要大方啊。 你见过找姑娘每日天一亮就跑路的？ 高阳瞅着季雨舒。 我怎么记得你找芍药姑娘都是赖在人家闺房不走，恨不得日日都黏在身边。春宵苦短，哪有这么不解风情的，至少给苗苗梅说说话。这样每次都在一个时辰走，倒像是在完成任务。 你们的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。 谢景行瞥了二人一眼。 没瞧见对面还有个人？ 他目光往下一扫，另外两人一愣，顺着谢景行的目光看去，便见在宝香楼的对面街角站着一名青衫男子，正望着流萤的小筑出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 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